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90集。少年蹙眉，紧闭的睫毛颤抖着，太阳穴一阵阵发痛，忘忧已解，怎么还是会有这种感觉？子期，子期，脆生生的一声唤，将他从深渊中带出。他抬头一望，林妙妙将窗户推开，正趴在窗口瞧他，不知趴了多久，脸都让风给吹红了。世界刹那间恢复了勃勃生机，鸟叫声和风声从一片静默中挣脱而出，屋里的一点暖香飘散出来，帐子里的馥郁，女孩温暖的身体和生动的眼睛，似乎都是她留恋世间的理由。 你干嘛呢？ 妙妙趴在窗口，眼里含着笑，手里提着鸟笼，悄悄背在身后，准备给她看看生生的杰作。笼子里的鸟将堆成小山的谷子吃下去一个大坑，为了不噎住而细嚼慢咽着，还在上面喷了水，像是兢兢业业的雕塑家，雕刻出了风石蘑菇一般的奇景。林妙妙看着他走近，准备等他乖乖地承认浇花，再怼他一句，湖里还有水吗？谁知他走到窗下，扬起脸，闭上了眼睛，将唇凑到了他跟前。 在等你啊。 女孩顿了顿，面颊上泛起了一层薄红，手臂在窗台上撑了一下，身子探出窗外，慢慢低下头去。这时笼子倾斜了，鸟儿眼看着自己的风石蘑菇哗啦一下倾倒了，气急败坏地拍打着翅膀。这些日子里，木生和木瑶二人见面几乎无法直视彼此，上一辈的恩怨纠缠，冤冤相报，两个人到了这一步，竟然说不清楚究竟是谁对不起谁多一些。相比之下，木瑶沮丧得更加明显。柳福一强硬地将饭碗推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也只是吃了一点点就没了食欲。白锦的信几乎将他一直以来的信念击碎了。 福一，我真不知道这个镇到底还要不要布了。 布七杀阵等待怨女是主角团一开始的计划，而现在他的家恨另有因果，白怡蓉是被怨女夺了舍，支持他走到现在的恨意几乎变成了一场笑话。桌上沉默片刻，柳福一答道， 你觉得我们不做准备，怨女会放过你们吗？ 他的目光扫过木瑶，又无奈地望向木生。木瑶并未开口，木生抢先回答， 不会。 林妙妙侧头看他，少年已经低头认真地吃起饭来。木瑶心里清楚这个道理，对于怨女，她是仇人之女，木生是力量之源，就算他们放过了怨女，怨女也不会放过他们。他叹了口气，不得不直视木生的脸。 阿生， 他的声音都有些生涩了。 布阵吧。 木生没有抬眼，边夹菜边打。 怨女不是他。 吞噬了他的怨女，也同样是他的仇敌。在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的午饭中，计划被敲定下来。柳福一清清嗓子，打破有些凝滞的气氛。 瑶儿。 他环视众人，叹了口气。 要是你实在不开心的话，我们办婚礼吧。 桌上瞬间寂静了，木瑶愣在原地，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。妙妙的筷子掉了一根，她急忙捡起来，兴奋地拍打起桌子。 哇，柳大哥，你是在求婚吗？ 木瑶先是错愕，随即脸色涨红。 妙妙，别婚。 嗯，我在求婚。 柳福一轻描淡写地打断了他的话，柔和地凝视着木瑶的脸。 拖了这么久，总不该拖下去了。 成婚吧。 大雪节气来临前，柳福一和木瑶在吴方镇的这套精致的宅子里举行了婚礼。林妙妙以为她和木生的破庙婚礼已经够简陋了，没想到木瑶比她还要简陋数倍，连霞帔都没有，披了一块红色的纱巾，穿了深红的裙子，在厅堂里点了一排蜡烛，在小院里拜了天地，就算成了亲。毕竟是原书里的男女主角，拥有原装的好壳子。柳福一温润，木瑶清冷，两个人即使穿着最廉价的衣服，手挽着手走进来，也是一对高贵冷艳的璧人，没有人比他们更加般配。成婚当晚，林妙妙亲自下厨给新人们煮了一顿饺子，饺子是她和木生一起包的，个个软趴趴，惨不忍睹，捞起来的时候破了好多个。林妙妙非常愧疚地将破了的饺子都咬进了自己碗里，最后又让木生倒进了他的碗。 你这么聪明，怎么就学不会包饺子呢？ 林妙妙支着脸忧愁地问。少年看他一眼，似乎有些意外，微一抿唇，肯定地说， 下次就会了。 这么神奇的吗？林妙妙还没绕过弯来，穿着婚服的柳福一开口了，他夹着一只破开的饺子看了半天。 妙妙，下次煮饺子的时候撒点盐就不会破了。 啊。 林妙妙赧然点点头。柳福一放进嘴里一尝，笑了。 妙妙，盐放少了，五香粉放多了。 林妙妙憋了半天，谅他今天结婚。 哼，知道了。 盖着盖头的木瑶把盖头掀开来，露出完美勾勒唇形的红唇，小心地吃了一个，给妙妙解围。 嗯，我觉得挺好的。 柳福一附在他耳边道， 他做饭实在不行，得好好练练。 其实我比妙妙也强不到哪儿去。 哎，那不一样。 柳福一答得一本正经， 你有我，我会做饭。 林妙妙捂住了眼睛，只从指缝里看他们卿卿我我。 那个柳大哥，你吃完饭快点洞房去吧。 柳福一果然不吭声了，正襟危坐起来，专心致志地吃饺子。一向反应迟钝的直男代表，在妙妙的调侃下，竟然难得的有些不好意思起来。妙妙则好奇地盯着木瑶露出的嘴唇。从木瑶出场开始，她一直是以清清淡淡的形象出现，几乎从未见过她浓妆艳抹的样子。妙妙心里当即痒痒的，小心翼翼地问， 哎，木姐姐，我可不可以看看你的脸呀？ 可以啊。 木瑶顿了顿，抬起手刚准备撩起盖头，便被柳福一按住了手。 哎，我的新娘子只有我可以看，你看算怎么回事啊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